啊，就很容易让人讲到咽喉干燥的问题，因为人的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其实是三阴经到这里，那肝经、脾经、肾经啊，在支撑这个喉咙，而最关系到扁桃腺的是肾经、少阴肾经，所以当你这个少阴肾经受了邪气的时候，这个支持着扁桃腺活下去的生命能就会被切断了。那一旦扁桃腺被这个切掉，被切电之后会怎么样啊？这里面就失去抵抗力，里面的细菌就乱繁殖一通了。所以扁桃腺烂掉，痛得要死，你以为是一个湿热发炎，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少阴经被切电线了。所以这样的话当然是要用疏通少阴经的药来治疗它。所以如果你的扁桃腺痛得不得了，然后你的脉又是偏比较没有浮起来，而是偏沉细的，那你要想说这是要从少阴治，这是一个阴症，要治这个病要用阳药，当然你可以用一点点寒凉药，但是用反佐，就像是在那个前面的篇章第三卷这边就有一个方子叫做复心情莲汤，就是少阴病刚发作的刚喉咙痛的时候，你用附子细心加一点黄芩黄连这个做法来治疗，那效果好不好呢？这要看各位是不是够警觉，就是你一开始痛的那个当下马上吃，那就会很有效。就是喉咙一觉得刺痛了，马上你就配麻黄附子细心汤吃，通常都还蛮有效的。那麻黄附子细心汤要记得，一般科学中药你买得到的麻黄附子细心汤的成方啊，都是麻黄二细心二附子一。这个麻黄附子细心汤啊，治疗小便尿不出来的少阴病有办法，治疗喉咙痛的少阴病没有办法，因为小便尿不出来，你光是靠麻黄也可以发得动，可是呢喉咙烂掉，扁桃腺烂掉，这个是你的喉咙的能量不足，你必须是以补阳药为主才行，所以附子一定要出头。所以张仲景的书你照那个原方，对不对？你麻黄一细心一附子二，这样子下去的话感觉比较有道，就是或者是麻黄二细心二附子三，就是无论如何附子要它出头，这个麻黄附子细心汤才能发挥它该有的疗效。如果你随便路上买一罐麻黄附子细心汤的科学中药，那治疗喉咙痛那是休想啊，就没什么效果。那如果你在那个当下就吃的话，那你说要加点黄芩黄连来反佐可不可以？可以啊。那又要去买单位药吗？不必啦，你就家里面如果葛根芩连汤挖一点顺便一下就好了，反正只是加一滴滴嘛，所以就麻附心汤两克，然后呢葛根芩连汤一克，这样子吃，然后像打点滴一样，你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吃一次，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吃一次。那如果你这个扁桃腺还没有真的烂掉，还没有真的死透，那你差不多这样子在四个钟头之内，你的这个喉咙痛就会慢慢就在四个钟头里面会缓解到没有。那如果你不能够把握住这第一个时间把它修复的话，那扁桃腺烂了就烂了哦，那烂掉之后就变成比较难修了。那如果四个钟头之内你没有把它挽回的话，之后这个喉咙痛，当然少阴篇有一些方子是治疗喉咙痛的，但是那些方子即使它再好用，你还是要先把这个少阴病医好才能够用这些方子，不然的话少阴病本身没有好，你光是治一个喉咙没有办法，光是治一个扁桃腺没有办法，那要把少阴病医到好，有时候少阴病也会发烧啊，也会身体酸痛啊，那这个时候呢通常要用的方子就是真武汤。少阴病的这个身体酸痛啊，就是闷痛觉得身体重，然后想裹个棉被不想动，那还当你知道自己在得少阴病，扁桃腺已经烂掉的时候，其实不容易搞错。那唯一会搞错的是什么呢？就是少阴病的身体痛可以分成真武汤症的身体痛，跟附子汤症的身体痛，跟当归四逆汤症的身体痛。那附子汤跟真武汤的，你就算用错药有没有关系？因为附子汤正用真武汤医得好，真武汤正用附子汤医得好，所以没差。那如果是四逆汤的手脚冰冷，那另外算，那是四逆汤系的主症。那不好分的是什么呢？是真武汤跟当归四逆汤的身体痛。所以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在得少阴病了，然后身体痛了，你要意识一下，如果是当归四逆汤症的身体痛的话， 它是所谓的彻痛。彻痛是什么呢？就是不动不痛，动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像扯到什么东西在痛。所以当你动的时候才扯到一下会感觉到痛的时候，那是当归森林汤的血分太寒的痛，那个不是真武汤症。那真武汤症就是身体重重的沉沉的，然后闷闷的阴阴的作痛。当然同学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怎么跟那个桂枝辛加汤症来分呢、啊、就是从前有一个这个发汗之后这个脉沉迟身疼痛桂枝辛加汤，对不对？那桂枝辛加汤呢是身体表面的这个水气不足，乃至于你的巽络没有水气来传导这个能量，然后就会不通则痛。那这个巽络的不通则痛的话啊、哦，它的那个痛的感觉呢是非常像什么，其实不要说非常像，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运动后的酸痛。你想啊，你运动后打个篮球出一身大汗，出了大汗也会让你皮下比较干，对不对？那水气不够了，巽络空，巽络没有水气来传导，所以不通则痛。所以运动后的那个痛跟桂枝辛加汤症的那个痛其实是非常的像的。所以运动后的那个酸痛的感觉，如果你认得的话，那你就会分得出来真武汤症的那个沉重疼痛哦，跟运动后那个不一样。运动后的痛是在有肌肉的地方会痛，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东一点西一点的。那真武汤症那个痛就好像整个身体就闷在那边，好像里面有点隐隐约约的痛，就是那个痛感比较钝一点。但是我现在自己在讲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这样讲没什么把握，因为我们讲到痰饮症的意饮也会这样一点一点的痛。然后当然我自己得过就会知道那个痛法不一样，可是你没得过我讲起来你听起来都是痛。所以真武汤症来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排列组合来定义它。比如说我扁桃腺已经烂掉了，已经烂掉了，脉没有浮起来，没有宏大，所以我确定是阴症，是少阴病。所以用扁桃腺跟脉不浮确认自己是少阴病。那在少阴病的框架里面，如果还有发烧，那就是哦真武汤嘛，就这样子来定义它好了，就是这样子还比较好抓一点。所以我就是给同学一些乱七八糟的参考点，那些参考点就是同学都留一个印象，到时候你会在遇到真武汤症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想起几件事，发现他是真武汤症。不然的话在感冒的时候真武汤症不是那么好抓。那这就给同学一些零零碎碎的这个相关的辨证的这个点啊。那真武汤要把你这个感冒的感觉医到好，这个时候再用那些少阴篇里面治扁桃腺的药会比较有效。那用治感冒的期间喉咙痛就先忍着算了、哦、如果你不要忍，就在家里面准备好少阴病的刚开始发的时候该有的药，那这样子你喉咙一点点痛你就赶快吃，那这样子当场就医好，这样也轻松。那这个真武汤在治疗发烧啊，这个可能是太阳病的那种发烧，也可能是少阴病的那种发烧。那其实病到太阳病说发汗后之后变成发烧，那个你说跟少阴病有没有差别，其实也不太有差别了。那什么身体疼痛啊，人发烧啊，然后脉不服啊，那我觉得是真武汤症啦、啊、那你要这个时候要用真武汤来医疗自己的时候，其实你要用煎剂也可以，用科学中药也可以。那用科学中药的话，我大概是这样用吧。比如说我用市面上卖的科学中药真武汤，我一次吃4公克，然后里面掺3公克的其他厂牌的泡附子，或者是2公克的柯达牌的附子。为什么说柯达牌？因为其他的厂牌的附子啊，都是用泡附子做的，毒性都很低，药性低，毒性也低啊，吃起来很安全。所以就算吃了之后，就算一次吃3克，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麻，因为附子本身有一点毒性的，如果它毒没有去得很干净，可能会让你有点麻，但也不会太麻。可是柯达牌的附子呢，它吃起来是咸咸的，药粉是黑黑的，有辣味的，它那个吃下去就会蛮有机会把人麻倒的了。但是呢，虽然它会把人麻倒，可是我却偏偏很爱用它。因为啊，在得少阴病的时候，就是这个毒附子特别有效。就是所以呢， 像我们助教大家都是吃客大牌的附子已经吃到有耐药性了、哦、吃到这个三克四克也不会麻倒，但是如果是初学者、啊、初学吃药的人、啊、大概两克就足够把你麻倒了。那客大牌的附子加到真火汤里面，你有可能四克真火汤加两克附子吃下去之后，你开始觉得舌头有点不太能够动，后脑勺有点僵僵的，然后开始觉得手脚好像那种过度呼吸的那种时候的那种手脚麻的感觉，就是那种手脚里面觉得嗡嗡嗡的那种感觉，然后开始觉得手脚不能动，然后躺在床上大概一个钟头，你会觉得啊，我不会死哦，就不能动了，然后大概再过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会能够动了。那其实用真武汤退烧的时候，把自己麻倒是一个多么好的感觉啊！就是当你把自己麻倒之后，再能动之后，烧也退了，骨节痛也退了。就是这个，你让这个药物毒到发生明确的反应的时候，还是很有效的。那相反，用那种不麻倒人的真武汤，药性反而慢一点。其实用真武汤治感冒啊，已经是阴症了，同学就不要期待什么一剂治二剂一啦，就慢慢吃着慢慢好就好了。就是你一天可能这个药吃个每次四克的真武汤加几两克三克的泡附子啊，你就一天吃个四次五次，像打点滴一样，这样一口一口慢慢吃着吃着，那这个感冒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好了啊。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吃到把自己麻倒的话，就会有戏剧性的好转啊，就是等到你麻退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好起来，烧就退了。然后等到这个烧退了，身体疼痛沉重的感觉去掉了，那个时候你再来用一些治疗扁桃腺的药就会很有效。如果你感冒不先医好的话啊，光是搞一个扁桃腺其实蛮难搞的啊，所以这个事情跟同学说一下。那少阴病呢，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少阴篇的这个第四条、第五条跟后面的十四条，那不用看条，我跟同学讲一下就好了。就是少阴篇，少阴病是一个非常不可以发汗的病，所以如果你的感冒是脉沉细、淡郁昧、扁桃腺发炎作为开始的，你一定要很小心谨慎的，不可以随随便便用什么桂枝汤、麻黄汤来挡挡看。这样明白吗？啊，就是这是一个有危险性的，有的时候一发之后，你的身体的气血都会错位啊，然后就会发生很多很不舒服的后遗症。那但有一些救治的方法了，就是这个气血都错位了，有时候用那个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这还可以修复回来一点点，但基本上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因为我遇到有人就是少阴病啊，然后他家人就是说啊，感冒赶快去发发汗，要去泡热水澡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少阴病不小心吃了桂枝汤、麻黄汤啊，那后果都很不好。我唯一觉得有一个人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少阴病吃太阳的药都没事，就是我老妈。她就是很奇怪，就她的感冒明明一开始都是喉咙痛，都是阴症，那我给她开也都是开麻黄附子细辛汤什么的，她也吃得不错，可她自己就是什么病开始都是先吃桂枝汤，然后她爱用，然后吃桂枝汤也都吃得好，我就觉得好险恶、哦、如果是给外面病人看恐怕都吃坏了，但他就是对桂枝汤有充分的信心，就觉得啊，反正什么感冒喉咙痛就吃桂枝汤啊，就挡着就好了。但那也是奇葩哈，这个不要学这个。那这个那我们把少阴病的这个框架呢，大概认识到这样的，知道少阴病是一个需要补阳气但是不可以发汗的病啊。然后这个病的主要的感觉可能是尿不出来，可能尿白，然后可能是不想面对世界，可能是见到床就想扑，可能是特别想睡觉，就这个基本的刚开始发病的框架啊，还有这个扁桃腺发炎知道的话，那我们再来看真武汤在少阴篇的条文的话会比较好，容易看一点。在三十七条啊，十一卷的三十七条，那这个少阴病两三天还不好，会这样讲是因为少阴病才刚开始发作的时候，通常我们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啊，都可以处理得不错，会蔓延成一个完整的真武汤症，就是这个肾已经虚寒了，然后开始下痢啊，小便不利，就已经确实是一个肾功能受到障碍的状态的话，通常是前面一段时间没有挡住。那 当这个肾功能受障碍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这个因为下焦虚寒，像是那个从前发给同学那个旧讲义的《腑行诀》里面的讲到玄武汤的时候，它的主症就是说肾气不足，内生虚寒，小便不利，四肢冷，腹中痛。所以从前那个腐行诀里面那也是一个真武汤很好的辨证点，它的病机是肾气不足，内生虚寒，那主症是小便不利，腹中痛，四肢冷，其实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辨证点。那但是虽然是很好的辨证点，就是一个很完满的啊，就是因为肾气不够了，所以呢身体里面寒，所以容易肚子痛，小便不利，那气不够，四肢会沉重疼痛啊，那这个也是那这个就是很好的真武汤症。可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啊，要遇到这么完整的真武汤症不太容易，所以我甚至上次教书的时候这一条根本理都不理的，因为觉得真武汤临床太难抓了，就弄到说前阵子好像丁助教就刚好得到这一条，对不对？自己看书找到说你是对书看到这一条了，是不是？然后就说哦，这真武汤症，那吃好了吗？你那时候是有肚子痛拉肚子吗？ 就是肚子很痛的 哦，肚子很痛的拉肚子， 所以后来有吃那个黄连 葛根芩连吗？不是，黄芩汤。 一开始吃黄芩汤。 肚子很痛的拉肚子，一开始吃黄芩汤没有好。 后来想说吃。 是真武汤。哦，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黄芩汤是要比较热、比较臭的啊、哦。 嗯。 那但是结果其实是真武汤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因为肾机能不好，乃至于造成肠胃道的这个水也没地方去了，然后拉肚子。那这样的状态的确，你说真武汤里面的什么白术、芍药、茯苓哦，没有一个药是垃圾哦，都是很有用的。那这个，那它有一些加减法啊，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加减法是这样子。他说，如果是咳嗽的话呢，你就加五味子半升啊。那那个五味子半升的话，就跟小青龙那五味子一样的量啊，就算一个单位三两好了。那细辛干姜各一两。那这里可能同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是啊，小青龙汤、细辛干姜都是三两，对不对？那真武汤的咳嗽加减呢，只有一两。可是呢，你不能说这个不对，因为呢，真武汤如果他咳嗽，他这个咳嗽在真武汤症的框架里面，它是关系到这整个人的水代谢的问题，所以你重要的是整个人的水代谢的机能能够恢复了，这个痰饮的问题来解决。所以用什么干姜细辛在那边打这个肺里面的那一点水，其实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它跟小青龙汤这个痰饮都聚在这个肺里面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就细辛干姜可以少用一点。那真武汤的这个咳嗽加减法，哇，这个在杂病里面太好用了，就是将来我们下次看医案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治疗什么虾掉龙掉，对不对？那肾气虚损的话，你要真武汤阳气再旺一点，有一点干姜很好啊，对不对？那要通九窍有细辛很好啊，要正固肾气有五味子很好啊，所以就是用在杂病这个虾掉龙掉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像是杂病用真武汤还有一个用法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会看得到，就是有些人哦，年纪有点大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腿啊，一坨一坨暗红色的肿块，就好像红豆冰一样，大人的红豆冰啊，就是那种一坨一坨暗红色的。那暗红色的这种一坨一坨的这种小肿包，其实就是水毒肿，就是他身体里面的水已经代谢不了，所以有水毒。那身体不愿意接受这水毒，就丢到皮肤表面。像那种暗红色的肿块的这种腿，其实是真武汤症，那也是真武汤咳嗽加减法，用这个细辛啊、干姜再帮忙把它破开。就是，那其实这样子的这个腿有这个水毒肿块的这个症状哈，一坨一坨、一颗一颗的暗红色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真武汤很好的辨证点。因为比如说你说高血压，你说有90%的人都是真武汤症，那你我怎么知道那是90%人是谁？那有些高血压的人他腿上就有长这个东西哦，那一看就知道是真武汤症。那个你如果开正肝洗空汤就是开错啊，就是有一些其他辨证点可以帮忙的。那 那他说如果小便不利的话就加茯苓一两啊。宋本是写若小便利者去茯苓，就无所谓，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茯苓是帮忙你小便的气化的，所以如果小便不够好的话，那你再多加点茯苓这也没有问题啊。那下利，那我们上次才讲到栀子啊芍药都是让人大便变稀的，对不对？但如果你是拉肚子，那你就不要再放让大便变稀的药了吧啊，所以就把芍药拿掉，让肠子专心吸水。那所以呢，不但要去掉芍药，而且要加干姜，那就是在补小肠火，因为芍药是一味会让小肠火变少的药，所以不用芍药去降小肠火，反而用干姜来让内脏暖起来。那如果是吐的话呢，要镇吐这件事情的话，其实附子去不去也不是那么要紧，主要是加点生姜，对不对？因为生姜可以止逆疾。可是呢，其实这个去附子加生姜加到半斤之多的做法，在杂病的世界其实是很有指标意义的，就是治疗肾衰竭、肾坏死、尿毒症的时候，往往会用到这一类的加减法。其实这也是一些下次才要讲的一些题外话的扩充了，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是在肾坏死或者是肾衰竭或者是尿毒症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的你用附子帮忙他的肾脏机能恢复这是不错，但是附子补阳气要补到肾脏机能恢复其实可能会有一个疗程，比如说三天五天，可是这个病人三天五天之内就会被他自己毒死了。那这个时候要破那个毒要用什么？要用生姜，要用非常大量的生姜，生姜汁这样灌下去，让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毒啊能够发一身汗，那汗里面都是尿骚味，这样子让他的肾脏机能能够快点恢复。所以这个临床上面这个用生姜代替附子来破水毒的这个手法是存在的，当然这个临床上有点难度，我们可能这一次真武汤的课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教得那么透，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面比如说用真武汤哈，其实真武汤我们常常用在什么地方？水肿嘛，腹水也算啊。你说急性的腹水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张仲景另外有水肿的篇章，让你用什么什么麻黄甘草汤之类，就是赶快用发汗啊什么利小便的方法，那是急性的。可是如果是慢性的，比如说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肝硬化，然后他常年的肝硬化，于是他慢慢的变肿，就是刚微微的越来越有腹水的这个状态，这种慢性的水肿或者腹水其实都是真武汤好用，你不要用那些伤害伤身体的药，你一天之内就已经水胀满，那没办法知道吃早汤了。但是如果是慢性的，那真武汤好用。 OK， 助教换一下那个